树立在花中，在树头上面，甚至浅山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雨柔若轻，白如玉，手生根，半双眼睛眼间情况。